像霓虹。 找着，追逐着奄奄一息的碎梦。我们在这欢笑，我们在这哭泣，我们在这活着，也在这死去。 家作，厚德载物一派恢弘气魄。